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欢迎大家收睇《历史在少》，容共与清党。咁啊，今集咧就第46集啦。咁啲人咧就唔会再问我一个问题，就系几时清党啊？咁我哋喺上一集咧就已经讲呢个所谓海，即系呢个清党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跟住就展开全面清党。咁啊，海外党部咧就特殊处理，但系海外党部嘅清党嘅速度咧，同埋除恶务尽啊，即系嗰个基于呢个除恶务尽嘅原则咧，即系海外嘅党部系做得最好嘅。咁啊，開始到呢個全國清黨啦。咁有一啲基本上就係共產黨把持咗呢個國民黨嘅黨務好耐嘅，或者喺嗰一笪地方勢力最大嗰啲咧，咁就梗係要即係用更多嘅力量啊，去趕絕呢啲咁嘅共產黨啦，係咪？嗱，去到呢個地步就已經係好清楚，就係全面清黨。全面清黨嘅意思就係要將呢一個共產分子啊徹底。喺國民黨嘅內部啊，即係呢啲共產黨分子係徹底清除，係嘛？即係開除出黨，係嘛？甚至有啲牽涉到即係佢哋有武器嘅嚇，咁、啊、你就即係清繳佢哋嘅武器啊。咁同埋所有呢啲共黨分子咧，都不能夠喺國民黨嘅各地嘅嗰啲地方黨部度裏邊咧，即係可以生存發展嘅啊，即係要去到咁徹底啊。咁至於有啲直情就係要捉佢槍斃添啦，係咪？譬如佢過去搞個暴動嘅嚇，佢哋捉佢槍斃都有啊。所以呢一個清黨係非常之徹底嘅啊。咁所以我哋呢一集咧就主要就係講幾個省份啊，好重要嘅省份嗰、那個清黨嘅經過。咁當然呢個經過咧都係簡要説明嘅啫，係嘛？咁啊講埋呢一個所謂全國啊各地嘅呢啲咁嘅清黨之後咧，咁。呢、這個所謂容共啊政策，就正正式式咧，即係喺呢個蔣介石啊，因為佢擁有呢一個武裝力量同埋北伐啊，即係取得勝利成功嘅情況底下咧，國民黨咧就即係翻去一個即係完全可以統一嘅一個咁嘅局面啊。咁當然對於孫中山。呢、这、一個所謂聯俄容共政策，短短幾年間咧，即係出現一個咁大嘅轉變啊！當然，我哋之前亦都根據好多史料咧，係做咗啲分析。共產黨由 Day One 加入呢個國民黨，就已經係不懷好意。呢個喺所有嘅歷史事實裏邊咧，係可以得到驗證嘅。當然，共產黨今日佢可以講，或者共產黨歷史裏邊可以講，就係、是、你蔣介石破壞咗。呢、这、一個所謂國共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你蔣介石咧係一個反動派，係咪？你蔣介石咧就違背咗孫中山誒嗰、那個聯俄、聯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啊，違背咗孫中山嘅嗰個意願啊！你係國民黨嘅叛徒，你可以咁樣講。咁但係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佢作為一個國民革命軍嘅總司令，係咪？即係領導不伐，係取得空前嘅成功，係咪？咁所以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形勢比人強，係咪？勢傾則絕，利窮則散。去到呢個地步，最有力量去即係清除共產黨嘅，就係呢一個蔣介石。這個即係呢一個歷史嘅事實咧，任何人咧都唔可以將佢抹殺嘅，係咪？好啦，即係呢一個部分咧，我哋要講各省即嗰個清黨嘅經過。咁上次我哋都弱弱提到咧，呢一個浙江省，浙江省嘅情況咧，即係都相當特殊嘅。即係國民黨改組之後咧，即係呢個國民黨喺浙江嘅呢一個黨務咧，基本上咧都係俾共產黨即係把持嘅 咁所以你如果講清黨啊，咁而家呢個即係國民革命軍亦都佔領咗呢個浙江啦。咁浙江嘅清黨就自然即係要通過呢啲軍事嘅力量、武裝嘅力量咧，先至可以得到解決嘅。咁上次我哋提到咧，就係喺1927年嘅即係12月間咧，即係當呢、這、一個當呢一個東路軍啦，即係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攻佔咗福建，咁就福建嘅時候，福建咧就已經開始喺度醖釀清黨噶啦，係嘛？跟住咧。就當呢一個東路軍喺呢個1927年嘅2月18日啊，即係克服杭州啊，咁中央咧就派呢個張仁傑、蔡元培啊，同埋呢個楚富城等人咧就組織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咁啊成立呢個臨時政務委員會，就主持呢個浙江嘅黨政啊黨務政治委員會係屬於黨嘅，係政治會議係黨嘅，咁啊主持呢個黨務。然後呢個政務委員會咧就屬於政嗰部分，就主持呢個浙江嘅政務，係嘛？咁呢個臨時政務委員會嘅主席咧，本來就是張仁傑，係嘛？咁就因為張仁傑佢亦都係呢個中央委員會嘅即係呢個常務，即係張常務主席啦。咁佢於是就揾呢個楚富城咧就代理。嗱，楚富城亦都係一個老國民黨人，但係咧就俾共產黨所愚弄，係嘛？不但止不反共，而且仲要袒護呢個共產黨，係嘛？咁所以去到呢個中央組織部啊，派嗰啲特派員啊，係嘛嚟到呢一個浙江之後咧，先至浙江嗰個反動嘅，唔係即係嗰個反動嘅勢力咧，先受到壓止嘅。而呢啲由中央組織部所派嘅呢啲特派員咧，就喺呢個浙江亦都形成咗一個相當有力嘅組織，係嘛？咁啊！啲反共嘅工人領袖咧，亦都組織呢個職工聯合會，同呢一個共產黨所控制嘅浙江總工會嚟對壘嘅。嗱，當時咧，上海又有呢一個所謂總工會，浙江又有總工會，用總工會名義嗰啲咧，就係屬於共產黨嘅；但係用工人聯合會名義嗰啲咧，就屬於國民黨嘅，係嘛？咁喺呢一個即係。浙江嘅呢啲咁嘅工人團體咧，亦都即係左派同右派嘅勢力咧，大家都出現一個對峙啊。咁去到呢、這個3月28日啊，咁呢個原本嘅即係共黨分子啊，即係孫中華咧，上次都講過啦，佢就控制呢個浙江嘅國民黨嘅黨務嘅，咁就用浙江省黨部嘅名義咧，就寫封信俾省政府，就轉令公安局嚟解散呢個職工聯合會。同時又要求呢個東路軍總指揮就留守主任呢個羅維雄咧，就去拿辦呢啲所謂職工聯合會嘅啲負責人啊，即係去即係所謂拿辦嘅意思咧，捉拿查辦啊。咁好啦，但係當呢一個即係國民黨人啊嚟到浙江成立呢個即係臨時省政府啊，咁啊又有政治會議、政務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等，係嘛？咁呢、这、一個咁嘅省政府咧，即係原本咧嚇，即係原本呢個省政府咧，即係呢個臨時省政府咧，都係共產黨啊呢、这個孫中華可以控制嘅啊。咁但係當呢、这個東路軍啊，即係嚟到之後啊，總指揮部咧就個留守主任咧，同埋嗰個杭州嘅公安局長咧，都係國民黨嘅忠實黨員啊嘛。咁佢哋咧。就有力量去壓制呢啲共產黨。到咗呢、這個3月29日，政務委員會就開會討論咧，就呢、這個浙江省黨部啊，孫中華就話要解散呢個職工聯合會，係嘛？咁呢個公安局長咧，杭州公安局長張烈咧就極力支持呢個職工聯合會，係嘛？咁但係當時喺多數左傾分子操縱之下咧，就竟然落咗一個下達咗一個解散嘅即係呢一個咁嘅命令，於是就令到呢個國民黨控制嘅職工聯合會同總工會共產黨控制嘅總工會之間咧就爆發衝突啊！咁去到3月30日咧，呢個職工聯合會咧就是、一啲比較細啲嘅場合嘅集會咧，咁都有成呢、這個5000多工人參加會後遊行，咁就同咧擁有武裝力量嘅呢個總工會咧。就發生衝突，雙方咧都有傷亡嘅，係嘛？咁其實呢個總工會嘅九察隊咧就預謀要攻擊呢個職工聯合會嘅隊伍，所以喺呢個衝突裏面咧， 就得到一啲優勢。嗱，呢個咧就係3月30日發生嘅。到咗3月31日咧，呢個總工會嘅共黨分子策動一部分嘅左傾學生啊、工人啊喺公眾運動場集會，咁而且咧就持有呢個木棒啊、鐵棍啊，企圖製造流血衝突，係嘛？咁然後呢一位即係東路軍嘅總指揮留守主任羅維雄咧，知道呢個共產黨嘅陰謀之後咧，一方面就令軍警嚴密戒備，另外一方面咧就警告呢個總工會咧就唔准佢遊行。點知總工會咧就唔理，咁又繼續示威。於是咧呢、这個羅維雄咧就下令啊呢、这個軍警咧就鳴槍警告，並且開始咧去拘捕呢啲共黨分子，係嘛？咁喺呢個部分咧，即係又係出現一個問題，呢、這個就係一個所謂武裝衝突，係咪？你一去到一個武裝衝突咧，你就必然咧就係會有傷亡嘅。咁去到4月2日咧，共黨所掌握嘅杭州學生聯合會就用茶會嚟招待啲黃埔軍校嘅學生，咁表面上咧就係聯絡感情，實際上咧就要分化黃埔學生嘅團結。嗱喺席間咧，就果然有一個共黨分子就槍言咧，呢個職工聯合會咧係一個反動機關，就請呢個黃埔嘅同學咧就幫助呢個職工聯合會咧。如果你話幫助中央委，等於就幫助呢個叛逆，係嘛？咁即係呢種講法咧，亦都激起呢個黃埔學生嗰個反感，就將呢一個共黨分子就即係暴送黃埔同學會浙江分會看管。而黃埔學生之中嘅少數共黨分子咧，亦都另外組一個叫黃埔革命同學會，就同呢個黃埔同學會嚟相對抗。嗱，大家可以睇到咧，即係每一個部分，基本上經過呢個所謂容共呢幾年之後，無論學生團體、工人係咪，都有呢一個所謂共產黨分子滲透咗入邊嘅，係咪？咁你喂，明明呢個杭州學生聯合會啊，就招待黃埔軍校嘅學生，係咪？即係大家係聯誼啫。但係呢一個杭州學生聯合會咧，係共產黨所操控嘅，係咪？咁你表面上就聯絡感情，實際上就要分化呢個黃埔學生嗰個團結。後來更加咧，要組織一個叫做即係黃埔革命同學會嚟同原來嘅黃埔同學會對抗嘅，係嘛？咁喺4月12日，即係上次講過上海清黨之後咧，咁浙江咧就紛紛就響應，係嘛？特別係咧就下令，即係軍隊咧要下令解散呢個寧波總工會，係嘛？捕殺呢個共產黨徒嘅行動係最激烈嘅，所以喺浙江係出現一個流血嘅情況，係嘛？就係話嗰啲軍人啊。即係喺凌温台嘅防守司令啊，黃俊就下令解散寧波總工會，捕殺共產黨徒啊！呢、這個就殺人㗎啦，係咪？好，休息一陣先。